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 乐七十二变。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版本就是说孝顺就要给长辈洗脚的呢？ 我记得是从前些年有一个什么什么上课教育开始吧。 我记得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周飞啊你啊都被老师要求回去给家长洗脚。 没有 没有没有， 还真没有。 就是你们俩， 怎么会是我们俩呢？ 来问洗了吗？ 苹果呀、啊、不，那会儿有一广告，那小孩看他妈给奶奶端一盆水洗脚，完事儿呢他妈回来又做饭，这那倍儿累。这小孩刚刚可能也就4-5岁吧，端一盆水端不利落，撒哪都是，然后过来给他妈洗脚。具体是黑芝麻糊还是雕牌洗有点记不清楚了。 哦，用洗衣粉给他妈洗脚呀、 啊、那也比拿黑芝麻糊洗墙啊。 黑芝麻糊洗墙干嘛？ 这老师逼着学生去洗脚啊，我觉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孩子给父母洗脚倒没问题，就是他没考虑到家长的心理。 对，孩子小时候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干这活。 嗯 那如果说你们家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你也是愿意的。 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是这孩子，我觉得倒没什么问题。 嗯， 对，你先别说你有没有问题，周飞、嗯、我先想问小花， 干嘛、 嗯、你干过这事儿吗？ 干嘛？ 洗脚。 他自己的脚都不洗。 有什么这难吗？ 你看看， 其实这事儿不难。 这事儿难不难？先哥，你看他嘴里这劲头。 别人给你洗脚的时候，你会脸红， 是吗？ 对， 就说你长这么大就没有人给你洗过脚？ 不可能， 小时候爹妈给洗没问题啊。 对，你脸红吗？ 啊， 啊， 就是说不能给比自己年纪长的人洗。 嗯， 平辈儿的可以。 平辈儿就看什么关系了。 比如你跟王大磊。 不是，他要是受伤了的话， 受伤了， 我会考虑。 膝盖不好， 不是，那跟洗脚有什 么关系？我送他出去洗。 那为什么表现孝道的这个孝顺方面的情感，就一定要用洗脚来表现？ 所以可能是自古以来有这么一个，但是现如今来说，真的不太适合。 为什么会有这件要求啊？是因为大家会觉得洗脚这个事儿，一般平常人不愿意给别人干。 哦、 你比如说，你走大街上，你会给谁去洗脚去吗？肯定不会，对吧？所以呢，给父母洗脚就是放下你的尊严，愿意干这种事情，就证明 爱父母。 哎，对，呵， 嗯、 小花说的挺清楚，你干过吗？ 这个父母在这觉得，哎呀，孩子长大了，然后、嗯、哎流着眼泪，然后一宿睡不着觉。但实际上呢，这是 洗脑了吧？ 就关键这实际上是老师逼的。 哦，你说不是孩子发自内心的就愿意干这事儿、嗯，不一定，反正 不一定，反正不一定100%都特乐意。 不是乐意不乐意，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咱从亲情的角度出发，谁家里也是有需要才干这个事儿、 嗯， 就是父母给你洗、 哦。明白了，王大雷想买变形金刚的时候，给父母摁里边，坐坐坐，坐下坐下，爸爸说好了。一下子一个， 一下子一个，一个脚一个脚洗，知道吧？ 一给他爸他妈洗脚，他爸他妈就要掏钱了， 这跟改口似的。 他爸他妈直紧张，直往这椅子里缩。 你又要买什么？ 你要干嘛？ 你又要买什么？ 哎，我洗脚这么不孝呢？ 对， 洗完了立马把麦丽素什么买？ 我洗脚就叫一盒麦丽素。其实，哎，要这么说，我的要求真不算高的。那一袋才多少钱？我记得小时候买也就两三块啊。 嗯，不得已而为之。 就是属于那种 形式主义，就太注重形式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 洗脚之意不在孝，是吧？ 在于不孝。 其实也有那种情况，你要给你妈洗脚， 嗯， 但你妈非不让洗，你敢？ 嘿， 是 鞋里这不藏着什么呢？ 对。 那妈，我因为爱您，为了表示我的孝道， 你给我闭嘴！ 我中 哎，我听着不像中国人这么说话，小花。 所以这事儿感觉特别的那个不正常。 他妈就说了，洗什么脚啊，给妈做顿好吃的也行啊。 对，你少气我就不错，就是孝道 啊， 就99%都会这么说的。像电视里边说的那演的那种，哎呦，我觉得那个特别不真实。 那我问你，周飞，你为你的父母曾经做过什么令你自己感动的事呢？ 我觉着吧， 什么也没干过。 比如说我一个不会做饭的人，知道他们俩那儿装修啊，或者搬家忙啊，我给他们俩做个饭呀、啊、什么的。 哎呦，当时你爸你妈感动的说：“ 没有， 你少气我两下就行了。” 行行行，是都得吃了吗？ 哎、 这一听就不怎么样，这手艺。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家跟家不一样 啊。 这男孩女孩都是那种，哎，爸爸，您吃饭吗？我陪您喝点酒吧。我受不了。 你等会儿。这好听着像看电视剧，谁家也不这么说话， 是吧？电视剧里边这么演，我觉得那导演特没生活。唐嫣可能是没跟爸爸吃过饭，哎，他想象的是跟爸爸吃饭，那得叫爸爸。 不是，他是这样，他是怕这个看电视的人不明确他们俩人的关系 啊。哦，夸大了， 哎， 但实际上就是跟我爸吃饭，从来不那，都是那个你喝吗？你要不喝，我喝点了。都是这路子，你知道吗？哪有像那种我陪您喝点酒吧？哎呦喂，我觉得这太难受了。 他这个没见过大家庭就是这样 啊，是吧？ 没见过大世面都这样。 就是、雷雨是不是？ 哎，对，雷雨这样家庭就这样。 父亲， 哎， 你现在 真的 对啊， 规矩大。 现在来说，我跟我爸、我爷，我们仨吃饭的时候，你爱喝不喝，我喝，都是这 抢着喝都是。 对，给这种感觉下，你给他们俩洗脚。你得了吧，孙子，你赶紧吧，你干嘛干嘛去吧。 骂你的， 这是我爷爷跟我说呀。 哦、啊，他说我还硬了，我自己行。 对呀、啊， 哎， 基本上就是这样。 上回洗脚就给我洗， 就偷我一个。 对啊， 哎，讲到一块儿去了，小花。 把我那二脚趾头上面那个大钻戒拿走了， 也不怕扎着。 我也不是不孝顺，你知道吗？ 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一般，你去这么干、啊，哎，你也愿意，他也接受。 对，这叫实惠。 对， 哎，那个叫华而不实， 虚情假意。你说这、啊、干着活好好，您坐下我给你洗个脚， 对，你惦记我什么？ 对， 啊，少不了这钱， 因为中国人习惯自己洗脚， 啊， 外国人也习惯自己洗脚啊。 啊，你知道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那我问你们，如果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要给你们洗脚的话，你们乐意吗？ 他叫谁受啊？ 是我那个教授， 教授啊，不是 大学期间了是吧？ 啊，大学期间， 我恨这教授吗？ 你不但不恨，你还多少的对他有些欣赏 啊？对，那不合适，我会害臊的。 对，害臊这个词儿太对了。我刚才说的是脸红啊，就觉得 其实、哎、他说脸红这么半天不知道害臊。 对，你不知道脸红。 但是 给我多少钱？你给我洗脚？ 对，但是教授给我洗， 教授也是有原因的。 嗯， 也不是说就是看着你们就忽然间哎 手痒痒， 非得洗一个。 你脚痒痒，我手痒痒，我得给你洗脚。 不是这个原因吧？他还是在一次活动上。老师进行了一个校文化的教育课，这位刘老师在教学之余进行系统的心理学学习，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嗯， 不是，他成为心理咨询师，这到目前为止跟你说要洗脚的事，我认为都靠不上。 就问你了，弟子规学了吗？ 弟子规， 你看你这表情，老师当然就不乐意了，没学是吧？ 啊，没学也不赖我呀。 因为你的父亲关系怎么样呢？ 管不着。 哎，怎么能这么对老师说？ 没， 你与父亲的关系怎么样呢？ 当然比你强。 诚实的回答老师， 我挺好的呀。 多久联系一次啊？ 多久的？ 天天见面。 对呀、啊，他回家住啊。 对啊。 最讨厌父母的是什么呀？ 唠叨。 管你们是吧？ 哎， 行，这两位同学坐。 怎么我听跟 说什么 训狗的似的？坐， 左手。 这样，老师问你们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嗯。 父母让你们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啊，我们感动的事情也没细说，好像 最后一个鸡腿加给你了。 我跟你说啊，现在生活我们家不吃整鸡了。 好，众多的鸡腿先夹给你吃。 哎，那倒是有这情况。 让你感动吗？给你买。 一般我都不敢先动。 啊， 生病了，父母带你们去医院，抱着你们，那么大老远，风雨交加。 要抱着我那年代，我还不知道呢。 那天风雨交加，雪花飘飘。 你查月份牌来的。 同学们可能都遇到这种事情。那么你们对父母做的最后悔的事儿是什么？ 最后悔，我父母还都健在，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没有后悔的事儿。 没后悔。 一件都没有。 还真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儿， 后悔的事儿 一点都没有。 后悔的事儿无非就是小时候淘气。 哎，对，这周飞有，是周飞有 啊，周飞同学 啊， 怎么淘气法呢？ 是啊，上房揭瓦，被请家长嘛。 对，父母得替你赔不是、 嗯、 道歉， 对， 跪求， 跪 不是，等会儿，这是得罪土匪了，这是、 嗯。你是不知道啊？ 您是知道的、 啊。 我教过多少学生，我带过多少孩子。哎，所以你们呀一定要将自己最美的一面留给家人，不要让自己留下亲不待的遗憾。 我觉得老师你说的这个吧，就感觉是 哎 跟家长要见最后一面了似的 啊。 嗯， 你以为 啊，不是 吧，人生无常，你以为 我们家来什么信儿了，你告诉我老师， 你都未曾想到、啊、好，脱鞋吧同学们， 脱鞋， 叫你脱鞋、嗯、周飞。 这样啊，本来原计划是我扮演你爸、嗯、你妈。 哎，老师虽然说您也算我们的长辈，但这么开玩笑不合适。 老师想现场给同学们做一个演示。 嗯， 同学们， 老师要给我们演一戏。 现在我就是你们的孩子了，你就是我的父母。 老师，这个得真实吧？ 对。 啊，我们这是一个形式上大概齐就行了，意思意思。 别呀、 啊。 老师，我没有感受到当父母的那种感觉和喜悦呀、 啊 哎！ 我入不了戏呀、啊！ 只要往那儿一坐，给你洗脚，你立马就有这些感受了。 那我不是，我在外边洗脚都完事儿就给钱，咱这不用给钱吧？ 不用，你现在是我的父母 哦， 你愿意给也行。 不， 好，那就洗啦，刺啦刺啦！ 哎呦，你瞧你这脚全是坑，都刺啦刺啦的。 你得哭啊，你得哭啊！我给你搓洗双脚， 哎，老师您这个，哎，右脚您给使劲点，涌泉穴。 你要泪流满面，台下同学们啊，要雷鸣般的掌声啊！咱们一来一 这个， 老师这是春晚节目吧？ 啊，这简直！ 这还小品呢 啊！ 这是洗脚水，不别 好啊！再来一个！ 老师再翻一个右脚。 你看您刚才模拟的，你们都入戏了吧？再来，周飞。 没有，我们就听入神了。 没有。 真的，我没骗你们呀！湖南信息学院的一名女副教授， 哟，女孩副教授 啊，她真是给同学脱袜子，然后搓双脚， 嗯，然后呢？ 然后正台上的同学泪流满面，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哎呦， 我觉得那太给老师面了。 就是老师也说了，善良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 哦， 而且老师还说了。不期而遇之中，感恩与忏悔结合在一起，尊重与理解和解在一起，笑与自我碰撞成新的成长。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就难在天天做好事。 但我想老师对他是真用心的，想给同学们带来一种关于孝道的教育啊。 嗯， 教育方式是不是适合于每个同学哈？哎，我觉得也不好说，因为刚才我从现场呢听到了这个周同学和王同学在旁边净说了一些这个俏皮话。 没有，我听着风凉话啊，俏皮话倒还没。 闲，我说的那是闲话。 你现在是不是头脑中还是有挥之不去的那双脚？ 还刚认手，怎么该脚了？ 那我问你们，就是你们老这么揣测老师的心意， 嗯。 你们会不会觉得老师宿舍里面把你们的垃圾桶拿走了，这也是对你们的迫害呢？ 如果真拿走了，我就认为绝对是。 怎么讲？比如说周飞、大雷，你们都上了一所武汉的大学啊， 嗯， 武汉的理工大学，然后每层本来都有垃圾桶，现在全都收走了。 嗯， 我认为是学校入不敷出了， 嗯， 需要压缩开支把垃圾桶都撤走了。 哦，那学校说不是这意思，这钱还是花了出去的， 嗯， 我们不是这意思，我们只是为了让同学们更好。 我就没听说拿走一垃圾桶我们就更好了。 不，我听明白了，拿走垃圾桶，垃圾让搁哪儿啊？他是不是让学生垃圾分类扔塑料袋里？ 是 吧？ 还是个好学生吧？ 哎， 我是怎么，我周飞，我必须得问你，你是怎么分析出这个道理的呢？ 因为我觉着，首先垃圾你不能没地儿扔吧？ 我是出去过啊，我出去过看见过。 你说的好多地方都是，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些国家的那个很热闹的大街上，一个垃圾桶都没有， 就没垃圾桶。 你比如吃完一冰激凌啊，沾的满手都是黏， 你沾满手都是黏，你就找厕所去洗去， 不能洗手是吧？ 逼着你，让你去整理自己垃圾。 但是同学们怎么反应？我觉得还得到他们宿舍看看去啊。当然了，男生宿舍不太好看啊。 对，来来我们女生宿舍吧。 我觉得男生宿舍更好看。 男生宿舍，拜拜。 啊， 盒饭吃吗？ 吃。 订两份的？ 订两份，订三份。 大毛也吃？ 大毛不吃，我吃两份。 大毛在这呢，你吃不吃？大毛， 哎呦，我这正难受呢，你咋跟我说话？哎呦， 哪儿难受啊？ 哎，腿。 哦，对，他失恋 了，追人没追上，腿不行是吗？ 别打搅他， 嗯， 一个失恋的人，你要知道啊，他歇不下来。 你也不说什么呢？ 他不吃，他不吃，你去买吧，三份三份。 那些造谣的伪科学的书， 科学说了，你说恋爱就会唤起你脑部的某一个区域的兴奋，完了以后你一失恋，那不跟你好了吧？你要你空缺了，但是你那还兴奋，造成你的那种主观和脑袋那个难受着呢。 腿难受，我没觉着我主观跟脑难受，你书写的上下都不分，你是不是看到了？ 哎，你吃不吃？你吃不吃？赶紧去啊！ 对，大毛，你出去跑一趟。 他腿不行， 怎么还让我跑一趟？ 等他回头饭都凉了。 哎、现在那个送餐不是送到门上吗？ 行，只能送一楼，我得下去，我得。 那下去倒是无所谓。 我数到三，你给我回来啊！一、二、三， 来了。 哎呀，终于回来了！ 哎、我可跑一趟啊！ 赶紧吃，赶紧吃， 吃， 趁热吃。 一会儿你打水啊。 又是我。 我都跑一趟了，我。 好吧。 大毛，收拾东西。 哎，吃完了吃。大毛，你把这个带出去啊。 哎，不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哎，我已经是拿饭去了，他已经打水，你可不就得倒垃圾？ 问题是我没吃也没喝呀。 那是你的事儿，问你了，你不吃。 你有没有垃圾？昨儿晚上哭的又是鼻涕又是眼泪，那纸满地都是。 你看见了是吗？ 我听见了好吗？我都睡不着觉，在那坑里。阿莲， 这一晚上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以后啊，他管打饭，我管打水，你管扔垃圾。你不每天都得下楼看一眼阿莲吗？ 我说阿莲，他们系那下课经过咱们宿舍吗？ 对对， 再说了，他现在跟人走了。 是是。 那我还看什么劲呢？你们还让我看一眼，生怕我把这事忘了。 万一他回来了呢？万一他回来的时候， 你 得 观察呀。他俩要相处不当呢？ 相处不好，我明白什么叫相处不当。 相处不当就是他对他好，他对他不好。 跟你说，恋爱前三个月 容易当不当 最有迷惑性了。就是你以为你跟他好，其实过三个月，棒就不好了。 棒就不好， 点儿。 三个月他是有荷尔蒙， 他的荷尔蒙三月之后就没了是吧？ 三个月以后这荷尔蒙啊， 这荷尔蒙是化痰的吗？ 多巴胺的，什么该跑的跑，该飞的飞，该散的散。 我跟你说啊，你学中文真是糟践了。行行行，我扔， 真是的。哎，你在听，阿莲就走了啊，就路过了。 我都回来了， 回来了。走。 哎，你怎么都回来了？ 我 这还没扔的呢。 我问你， 废话，等下回，那先搁袋里。 没这么多袋儿了，你说垃圾桶没有了吧？然后咱这塑料袋可够费的。 那当然， 我今儿好像特意买了一只烧鸡，为了要那塑料袋。 哎呦，我今天去超市扯他们半天的那个， 哎呦， 让那袋子 跟大妈妈一块儿，是不是？我知道，你抢得过人家吗？我说抱一卷回来的。 啊，又是崭新的一天啊！咱碰到有什么垃圾让大妈带下去啊？ 这话我听着都别了。干嘛呢？ 扔了以后咱们就清爽了，大毛，看你了，大毛 就成青柠檬了。 什么叫看我？怎么听着砍东西，看人砍得远是吧？ 咱们已经是五好宿舍。 我怎么没听？我听说过有卫生先进，怎么没听说过有咱们宿舍评五好？你告诉我都哪五好？我听听，卫生好，还有什么好？ 巡游。 还有什么？ 睡眠好。 这也评比啊？ 纪律好。 啊，这我 卫生好。 他说过一遍，总共才三好。还差两好了啊！ 团结好， 团结好， 不打架。你看，有的宿舍因为谁扔垃圾打了好几起了。咱们宿舍多好，固定了就是你。 我不干了。 这事儿还就是个实事儿。武汉理工大学有一校区，校内的七栋六七层高的宿舍楼，每栋宿舍楼的门口都贴有一张"宿舍垃圾姿态倡议书"，大

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画卷，这是 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花， 嗯，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新鲜东西了？ 什么？ 买颗水仙你也值得显呗。 再者说了，谁买水仙买一颗呀？ 那叫什么？ 人都拎盆买，拎袋买，买一捆回来自己摆盆也行，或者是人家 小花这是抠门，就买一颗，还是从别人那儿匀的？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那就是没花钱呢， 我还给他一根冰棍呢。 什么天儿啊， 买水仙那钱要给根冰棍，人家不砍你。 来，一起和我同赏同赏， 就一颗水仙 还打算要赏呢？ 当然现在 咱仨站三方面看， 只是个球呢，还没钻出来啊。在咱们几人这个亲切的关怀备至的关怀下，我希望咱们几人的水仙茁壮成长。 你的水仙我们不要。 起个名吧。 水仙还起什么名啊？ 叫啥呀？ 小花，你已经脑子有问题了吧？ 不是爱称吗？对不对？ 水仙还有什么爱称？ 你要柱咱就叫柱，这不是爱称吗？ 那叫仙儿，横不能叫水儿。 你也可以换， 要都成水儿了，就连盆儿就扔了吧。 你也可以换呢，没有说非得，你可以叫他梦梦。 小花，你能给我噎死？谁家水仙起名叫梦梦？ 我看您家梦梦来了，都给你端出来啊。那要我说呀，小花，你这水仙。我认为啊， 嗯， 叫 好听点，小姑娘好听点， 这是个女水仙呐。 不是，这小姑娘名字好听点。 嗯， 行，你先起着，我给你们讲讲水仙的故事。 这怎么还有个神话是吗？ 水仙是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你查那个搜索引擎有意思吗？你们讲这干嘛使啊？ 我考你啊，花瓣一般是几瓣？好好看了吗？ 爱几瓣几瓣， 应该是六瓣。 六瓣，营养柱答对了。水仙有什么别名吗？ 有啊，上台不是起名了，叫梦梦。 还有凌波仙子、金盏银台、洛神香妃、玉玲珑、金银台天蒜， 听着像景点儿。 就是水仙虽美、哦，但有毒啊。 水仙有毒啊！ 嗯、 啊，那玫瑰还有刺儿扎的慌呢。 那、 哎、你把这句唱出来。 哎，水仙能毒死人吗？ 水仙啊，它的毒性没那么大，但是它有毒。水仙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0斤啊，撑也把你撑死了。 那么今天咱们的法治现场， 哎，怎么改你当这个编导了？ 不是，我就说今天我看了那个提要还是什么预告啊，看了以后知道今天要说一个水仙的故事，那咱们还是看电视吧。 好吧。 法治现场，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 韩香提速玉倾城。山凡是地，没是兄。 不是法制节目讲成植物了？ 您一定觉得法制跟植物不挨着，其实 挨着， 确实是不挨着。可是就这么一个蹊跷的事件，让他们挨着了。什么事件呢？老太太偷邻居家的洋水仙给孙子包饺子，孙子吃后以后嗝呕 死了， 中毒而晕。 我头一回听说这个词汇，中毒个儿老都是王啊， 晕倒在地，口吐薄沫， 还上口还薄沫， 叫白沫啊。 也不知道这主持人跟谁学的， 这普通话不过关呢。 薄沫 中毒之后，老太太还要上门要 老太太要解药去是吧？ 老太太还上门要赔偿。 我说这老太太上鸡窝 病带。 哎， 这电视可不错啊，相声频道。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看现场报道。 我的天儿哎！ 又怎么了，大妈？ 洋水仙为了害人哎！ 大妈，大妈， 我的孙子哎！ 大妈别骂人啊！大妈，老伴儿死了。 哎， 让我想起了那渴望里的刘影儿。 羊水， 我想起了这个韩影。 哦，对，韩影。 连名儿你都说不在跟我这干嘛呢？还要跟我留影哎？我跟你照相吧嘿。 哎，大妈大妈，知道您家里一定有事儿了。嗯，到底怎么回事呢？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哎，说来话长啊。 嘿，这劲儿过去了。 咱们单说有这么一天，我们家邻居啊，他就在院里啊摆了这么几棵奇异的植物。这植物呢，他搁的呢就是诚心要害你的位置。他把这水仙呢搁在他这个小院的这个篱笆墙的边上。 哦，我们就搁着篱笆墙边上了， 等着大战僵尸呢。 哎，他就是为了让路人上当，在这儿把他这植物偷走，让你服下去之后口吐薄沫呀。 大娘，您这句话跟谁学的？薄沫。 我们种到这儿啊，这好好的，这长得也好，花开也茂盛，到年节了我们摆出来挺好看的。你这么缺德老太太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盯上我们这水仙了。 我说这同志啊， 就给颠了。 您说归说，别骂缺德老太太。 怎么不是缺德呀？他把我们水仙给偷了。 要说缺德也得是他，你为什么把这有毒的植物养了还得搁在院里边让别人拿呀？嗯，你这不就是诚心害人吗？嗯， 哦，大妈， 你这叫故意伤人罪呀。 写着请您拿走是吗？ 没写呀，他搁在那篱笆墙上，就在这边上搁着，那不就是为了让你拿吗？ 嘿， 那白白净净小白胖子，你说多显眼呢，谁不得过来看一眼呀？你要觉着好呢，你就拿回去了，我呢切吧切吧给孙子呢包馅儿了，吃完之后我们孩子是口吐薄沫呀。 大妈，您家困难吧？ 不困难。 不困难干嘛拿人家水仙包饺子？ 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呀？ 是什么东西也不能拿呀。 不拿怎么了？ 篱笆墙知道干嘛的吗？防你。你从我们这儿偷了多少了？葡萄架你偷葡萄，丝瓜架你偷丝瓜，老给自己洗脑，说这个不是偷，说人勾引你。 我就应该调查调查大妈有没有传销背景，老洗脑。 那篱笆墙原来有吗？ 水仙搭架子种的， 不是那葡萄呀。 哦， 要不是他一趟一趟来，丝瓜、葡萄、牵牛花，我们地上种的葱，然后槐树， 槐树也偷啊？我看连槐树都跑走了。 刚才呢看了这段现场，很多的观众听众也很气愤，说老太太太不懂事儿了，白活这么一把年纪了。啊，当然有个别的听众和观众呢提出疑问，说这槐树他怎么抱走的？ 对啊，怎么抱走的？ 咱们请老太太解释一下。 我把我这篱笆墙啊往他们那边啊挪了5米，那槐树就归了我了。 还给自己洗脑，是大风刮的吧？ 老太太穿马褂了。 哦，对，明白了。你想他这个篱笆墙他糟了，根糟了呢，他不是但是那天刮风来了。那天刮风，风大啊，呜呜呜，抽冷子一阵风啊，呜呜呜，坏了。 怎么了 啊？呜一下子把这墙啊吹得鼓进一块来。 嗯， 墙往里这么一鼓就让出去了。哎， 对， 井他没动啊，他墙动了，这不一样吗？ 照这样呢，我得多做两件马褂。 而现在事情进一步的升级，怎么讲？因为孙子中毒，现在老太太要求邻居赔偿。据邻居家反映说，老太太不光是偷能吃的东西，花园里种的郁金香，老太太带着剪刀偷过花，种过月季偷过，绣球偷过，小苍兰偷过。 他是不是有前科呀？ 并尝试着都喂孙子吃，都喂孙子吃，都喂孙子吃。我们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羊水仙洗脑包饺子吃了以后呢，它是容易食物中毒的。 这不用提醒。 我们也请到了植物学家啊，他正在喝酸奶啊，我们请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水仙是有毒的。 水仙这种植物啊，有毒，含有啊石蒜碱，石头的石，蒜苗的蒜，哎，就是碱面的碱等多种的生物碱，外科呢用作镇痛剂，哎，它那个鳞茎捣烂了敷在臃肿的地方，你可以能够消肿。牛羊误食那种鳞茎呢，立即会出现这种痉挛、瞳孔放大、 暴泄等等症状。暴呢就是暴风骤雨的暴，泄呢就是不用客气，泄肚的那个泄，三点水一个血字的血。 好，我们的专家继续喝起酸奶了。 专家给我没起子呢。 本节目由水仙牌酸奶独家赞助播出。 不是有毒吗？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现场现场，我是侯宝林。您借过钱吗？借钱的时候您想过写欠条吧？今天我们说的这位，哎，姓张名磊的这位，正为一件事情懊悔。怎么回事呢？他借钱给朋友周转，没有在意朋友在借条上的署名，现在张磊讨债时难了。 您说有这样的吗？啊，借条我相信他，我们是发小，结果他在借条上给我写个小名， 什么呢？ 二狗子。哎，我是申一万的。 不是，而且平静一下啊，我们这 五千块钱我平静了吗？ 法律会给你一个说法的，是吧？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您不要太激动了。 您还了解情况呢？情况已经很详细了。 啊，不，您什么时候借的他钱？到底大概多少钱呢？多长时间没还您呢？是吧？ 您了解这有意义吗？ 法律这程序必须得走啊，这不能叫没有意义啊！这位同志， 您不 能冲动啊！ 您不是个节目吗？ 不是，我们是办案人员。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以为您是那侯宝林。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 咱们 我去年啊， 具体的啊， 我去年借了他5000块钱， 借五千 啊，他给我写张欠条，说一年还。 他是 二狗子？ 不是，我说他原名是。 啊，原名叫邓梅。 我觉得小赵，你觉得这合理吗？就是一个女性啊。 你别给我飞这个了。 邓梅小名叫二狗子。 嗨，不有那么句话吗？随着舅舅姓，未偿命。哎，这就不挨着。他那就是说这个姓名就是个代号。 小时候都起这外号。 二狗子是他真名，邓梅是他小名。 邓梅是他真名，二狗子是他小名。 那二狗子跟邓梅是俩人， 一个人， 一个人为什么两个名字呢？ 一个小名，一大名。 小名叫邓梅， 小名叫二狗子。 那二狗子跟邓梅是一个人是俩人？ 你们还有明白人吗？ 我来，您叫张磊， 对， 小名二狗子。 不是，邓梅小名二狗子。 哦，邓梅小名二狗子。 对， 您 小名叫什么？ 我小名叫二兔子。 二兔子。二兔子跟张磊、邓梅、二狗子是几个人？ 俩人。 俩人为什么四个名字？ 一个大名，一个小名。 大名叫什么？ 我撤诉了，行吗？ 好。 啊，当然这是由我们那个法治现场几位演员来为大家。 哎呦，改综艺节目了？ 不，栏目剧。 重新对演绎的 栏目剧，栏目剧也得说这事儿，栏目剧说警察呀、啊。 对，重新演绎的这么一个过程哈，因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的了解张磊是怎么撤诉的， 被逼无奈撤诉。 撤诉之后呢，张磊也向本台表示说， 钱是借出去了，但都是拿的现金，也没有其他人看见，自己也没办法证实这个邓梅就是二狗子，所以无奈啊，我只得自愿撤诉了。 好，我们请教了这位法院的法官。您好，张法官。 哎， 您说说这个案子属于什么样的案子呢？ 这是一个经济纠纷案件。 不是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吗？ 得，张法官让人问住了。 其实咱们两人说的意思是一样的。 啊，下面请大家安静啊，我来宣判。本案是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刚才谁说话了？ 我撤诉还能判？ 虽然现在金钱借贷极为平常，但是为保障可能 保障法官， 但是为了保障可能出现的风险，除了借款人应当诚实信用，及时归还借贷，出借人还应当有基本的法律， 应当合一块说， 出借人有基本的法律防范意识，对于大额借款最好能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而出具借条儿应当 借条应当 是最基本的要求，借条的书写应当规范，如果对本人以外的其他称呼没有把握，最好以借款人身份证上登记的姓名为准，并附带身份证号码作为区别。 好， 这张法官有阅读障碍吧？ 好，朋友们，由于我们的剪辑师张法官的录音和录像呢剪辑掉了， 白说了， 所以我们又采用了栏目剧的方式，请到我们的剧中演员来饰演了张法官， 请到我们剧中的演员来演张法官。 如有不当，请多包涵。 这都不像是个节目说的话，这节目怎么像卖艺呢？请多包涵。 好，今天的法治现场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侯宝林。本节目由水仙酸奶独家赞助播出。 水仙酸奶， 我们的广告语，没有毒，喝吧。 哪个饮料都写这个。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哎呦，孩子！ 哎， 你舅爷、你舅妈来看你来了。好日子， 我舅爷跟我舅妈来，不是一辈儿吗？ 舅奶，舅爷，舅奶， 舅爷，舅奶，对， 舅爷，舅妈， 舅爷，舅妈来看我来了，这俩不是一对儿。 舅爷、舅妈应该是 差一辈儿啊， 父女关系， 儿媳妇儿跟那个 儿媳妇儿、 舅妈是舅舅的媳妇儿， 对， 舅爷是姥姥的那个弟弟 啊，对， 花戏， 快乐街酒吧里。哎，不是快乐姐，这是人家快，他演奶奶，你演爷爷还是什么？我演那个 没有爷爷，对，这家是仨女的。 不，他应该演那男的。 那男的 哦，不用， 哪有 男的 呀？ 不用出来了都。那我演那方小姐。 还娘呢？娘得跟老太太俩人转动好了，然后催逼她结婚啊。 行，那你们俩先商量吧。 麻烦你，鱼丸粗面。 没有粗面。 是吗？来碗鱼丸河粉吧。 没有鱼丸。 是吗？要牛肚粗面吧。 没有粗面。 那要鱼丸油面吧。 没有鱼丸。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那要墨鱼丸粗面。 没有粗面。 又卖完了，麻烦你来碗鱼丸米线。 没有鱼丸。 卖多了，他们的鱼丸跟粗面卖光了，就是所有跟鱼丸和粗面的配搭都没了。 哦，没有那些搭配啊，麻烦你只要鱼丸。 没有鱼丸。 那葱面呢？ 没有葱面。 花戏， 我是开车呢，别分神好不好？ 你看你的 啊， 这有什么分神啊？又没有让你在这旁边切西瓜。 开车切西瓜，怎么想？花戏，哎呦，赶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啊！快快快快快，再有十分钟断电了啊！ 厕所站着呢。哦，这是个女生，我还得学个男的。对，忙嘞， 忙嘞，里边装什么？ 书房。 你是哪国？ 书房。 你是哪国人？行了，就冲你这口音来回变，你也不是我们学校的。走，学校啊，这儿。 别你。你真是你们学校的， 就中这句也不是。 呀，一会儿上课了，你别闹。 花戏。 哎，你说拉一车的臭豆腐倒了，为什么没有人抢？ 要是整罐的就有人抢， 对， 散的是不好捡，你知道吗？ 你非得拉臭豆腐吗？ 还有什么臭？啊？ 那照样有人抢。 榴莲肯定要抢，他

谁把星光点？